实每天都不愿错失你的名字，是我心门上的钥匙，牵起手写平凡的故事，很落魄却拥有着彼此，像过着钻石。分开时承诺都沉默着讽刺，那么自私，怎么妥协忍耐坚持，闭上眼在回忆里放肆，睁开眼欲挽留却可知，我是个疯子。听回忆说你眼角也会潮湿，听回忆说你变成我的影子，听回忆那么似曾相识，那么锋利，那么痛，却难以启齿，刺痛了往事。对回忆说想念，却无法掩饰，说骗自己不过如此，该释怀却又心痛不止，你的样子就像是再熟悉的词，而尽力可知。 释怀却又心痛。